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Hello， 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y FM 105.5音乐开速度，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哇，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了，终于 星期五了呢，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 哎，真的没有放弃。 是， 确实 终于撑到星期五这一天了， 很不容易哈。 咱俩是都不愿意上节目，没有替大家高兴，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过不过星期五无所谓的。 啊，是吗？ 没有啊。 OK 了。其实有些孩子呢，对于孩子来说，周五并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考试季啊。 哦。 嗯，很多孩子期末考试了。 哦。 嗯，他们可能就想着，哇，到周五了，得考试了。 周五考试吗？ 对。 你们是周五考试的？ 很多孩子这时候呢，都已经是到考试季啊。考完就是周末啊，就会放假之类的。 哈哈，真好。于是呢，就是最近啊，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以前呢，我们都是这个命题作文，对不对？ 命题 大概给一个范围，然后让你在这个周围沿着它什么500字啊，什么800字啊。然后，哎，最近有一个考试题目很有意思了。 哦，是什么？ 题目是这样的：通过描写现场一位监考老师的外貌、动作，体现出来他的个性特征，然后。你知道的，就是 这是侦探吗？ 在大家看到这个，就是个题过后呢，所有人就会抬头 哦，一直 全程的在盯着监考老师。 那好尴尬的老师啊！ 事好干。 平时是老师盯着学生啊，这次是学生整体的盯着老师。 我会觉得这样很容易作弊耶。 是吗？ 就老师发现不了这个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就是 全程盯着他。 其实你知道，就是作弊的人很爱看老师。 嗯。 于是呢，这次就没有办法抓了。 哎，没错哈。 嗯。 哎，这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也是提高这个孩子的观察力啊，是不是啊？ 嗯。 后来出来都各个侦探似的。 然后监考老师再判卷儿、看一看。 然后老师再说谁把我写的好，然后给高分。 哇，是这样的套路吗？ 真会有。 老师们不是这样的，我替老师们证明，老师们不是这样的。对。只是我们的想象而已、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哈。今天早上为大家带来这个新鲜事儿过后呢，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很开心完美的早上。 好。 我们为大家带来是 Super Junior M, 太完美。 在爱情里的宝藏被我发现，你就是我寻找的稀世宝贝，你就不断的在征服我世界，连冰块遇见你都燃起火焰，再过心机不对，用力爱粉碎，再过混乱不对，我随着金光追。哦，才完美，你眼里我只羡哦，不忍心替我自己想变哦，我无你的美颜，你的侧脸，你的季节，你的妩媚，你的一切，从头到尾我已沦陷，我的心变成了口袋的一面。Just for you 不停地给不停地给，这样子爱你到底是对不对，我一边你我一边更加迷恋，太过心机不对，用力爱粉碎，太过慌忙不对，我随着金光追。我才完美，你眼里我痴心哦，不忍心替我在你身边哦，心机不对，用力爱粉碎，太过锋芒不对，我随你进光退。哦，太完美，你眼里我痴心，我不忍心替我在你身边。哦，我无你的美颜，你的侧脸，你的季节，你的妩媚，你的一切，从头到尾我已沦陷。Back, let's let you take a round.To the floor, let me break it down. Let me air, let me show you I'm a bling bling, and I'm a kick kick. Baby, ask me near. Boom boom boom. Can I get another clap clap clap? Let's go. Shake your body, move your body, pick your feet up. I'm a loser, the dream, baby. I'm a ball out. Yeah, we're shaking the wall. Yeah, we're shaking the wall. Shaking the wall. Yeah, we're shaking the wall. Yeah, yeah. Yeah, we're shaking the wall. Yeah, we're shaking the wall. Yeah, we're shaking the wall. 大牛，愣着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儿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总是只留下

还愿确信未经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笑与脸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嘿，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今天呢，晴天，天气的温度啊，虽然不是像昨天五度，可是呢，今天还是有大太阳 啊，没错。 今天全天最高温度3度，最低温度-5度，但是今天出来的时候会觉得风比较大， 也是比较冷哈。那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天，-6度到1度，东北风微风。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还是天气也是比较好的哈， 可以出去玩了。 可以出去玩。一说到出去玩，我就想到你特别爱自拍，是不是？ 怎么着？ 怎么着？ 嫌我发朋友圈发多了？ 没有没有，也是哈。 长那么美，不 刷爆朋友圈是吗？ 不自拍干嘛？ 哎，但是你这样的自拍呢，还是比不上人家了。 比不上谁？我还没听说。 比不上一只熊猫。 熊猫？那比不上，人家是国宝。 对，熊猫已经开始会自拍了。 会自拍了。 哎，对。那最近呢，一位网友哈，是一位妹子。哎呀，去那个都江堰、 哎，妹子就妹子吧，你干嘛这是？ 这不，这要用情感的去说，你知道吗？ 个妹子， 对，妹子去成都都江堰那边去玩啊，跑到大熊猫保护基地去拍摄熊猫的合影，哇，哎，我觉得那边的熊猫好像都已经被当成明星的那种感觉了，就当你给它拍照的时候，它超有镜头感，它还会给自己找角度，哎，怎样去摆显这个脸小啊，怎样去摆这个镜头感 pose 十足啊，萌态百出啊，这种感觉。 其实我去到这个成都的这个大熊猫的基地的时候，我觉得大熊猫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它会倒吊在树上等你拍，然后它会看，等大家都拍完了，然后它会换另外一个动作。 哟， 真的很可爱。 难怪我那时候看过一个动态图呢，就是它自己摔了一下，然后就假装没事儿似的。 对对对，它很注意形象， 都已经变成人精了。 千万不能笑它，笑它它会不开心，会觉得自己不帅了。 太厉害了啊！比不上。 是，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嘛，也可以去看看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哈，和它一起过春节， 一起自拍。 好，刚才我们请到的是刘德华，对不对？漫步人生路，听着就好有味道。然后呢，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就是这么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节目， 是吗？ 于是呢，为大家送上的也是来自四大天王的歌曲了， 听听看， 来自张学友的《失眠夜》。 还记得初次相约，手牵着手一起赏月，和你度过短短的一夜，盼望时间能多些，让我拥有多一个夜，让你也能够了解我的心情，内心的世界，我的感觉。总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我就会盼望你的出现，你有美丽温柔的双眼，我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自然的夜，我就会对你特别思念，我愿意抛开身边所有的一切，爱你多些。

丹江啊，真的是一听出了一种非常唯美的感觉啊， 冷的感觉吧， 瑟瑟发抖。 是，嗯，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嗯，哎，我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很多人都在追星嘛， 对啊， 那追星呢，它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是有技巧的。 什么？快教我！ 如何让明星能够立马哎说一斌啊，哎，我请你吃顿饭怎么样？是不是 真的吗？ 这样的技巧学到 get 到身上了，我是不是很牛啊？ 那你快点吧。 啊，好，那最近呢，周杰伦呢在演唱会上遇到一位铁粉。嗯，其实他演唱会上绝大多几乎都是他的铁粉。但是这位铁粉呢，他直接就啊向偶像表露心声啊，就表示说，我父母和朋友完全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追你，追了16年。嗯，然后我就回答他们，我自己追的不是明星，而是一种精神。哇，这时候杰伦听了之后我就很感动啊啊！于是呢，他就请这位粉丝吃面，我请你吃顿饭。 才吃面啊？不是，你前面铺垫了这么多，哎，就这，我知道你的重点不在于 是吃大餐对吧？ 我知道你的重点不在于就是吃的是什么，在于和谁吃，是不是？ 那当然了，和他吃什么都无所谓啊。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合拍啊，合影啊，就是特别的好那种。 这个套路好深哦。 嗯，哎，你说哪天的话，你跟林俊杰说一下，说，哎，我追你追的不是明星，我追的是一种精神。然后 JJ 说，这样我请你吃饭吧，好吧？你全程能吃得下去吗？ 当然能了，我还会和说回答说， 你当时全程还能说得了话吗？ 吃火锅 那种激动的。那时候已经不在乎吃什么了，全程就是自拍，拍拍拍拍拍，然后旁边再拿个那个摄影机，然后再拍。 我跟你说，真正境界是什么，你都忘记自拍。 我全程忘记了。 对对对，你就很注意形象，你知道，在别人面前自拍也很需要胆量的。 哦，那手机啊，这自拍怎么按来着？ 手机调成飞行，自拍不会按。啊， 对对对， 筷子不会用。 啊， 所以我就是见到偶像会这样哈。 嗯，蛮有意思的， 大家这个套路可以学起来。 哎，学一下啊。 我们先拿周杰伦的歌试练一练，练一练手，哦，好吗？ 要不听一下。 好，听哈词。 吹过了初晴花，被风弄转淡，变成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刻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际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根里放浅草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 天际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炊

哦，那还有什么？ 哎，你知道，就是最近呢，你会觉得很多人都重名了，其实这个事儿不是你的错觉。嗯，因为呢，最新的调查显示说，在2016年，女生的名字哈，其中呢，比如说都是子萱、子涵、诗涵， 那没错，哎，都很有涵， 对，就是涵养，然后或者是子什么，男生的名字呢，就是。浩然 哦，浩然正气啊， 子轩哦，浩轩，就是听起来都好、好古代哦， 嗯，非常的儒雅的感觉啊。 是，我们来赋诗一首吧。 哎，来，继续好吗？ 床前明月光。 好了。 嗯，于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在这一代生出来的孩子，这名字啊， 一半， 对，这都好有诗意哦。然后呢，在中国前100个这些名字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的都出现的比较多 啊，比较高频率 啊。然后呢，在总结了一下，大概呢是因为这个什么电视剧啊、综艺节目啊，爸爸妈妈可能特别喜欢看哈。 对，就可能《爸爸去哪儿》，然后苏志明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占了这里面的名字。 轩轩是不是？ 他还有个小孩，小儿子叫浩轩嘛。 哦， 对，然后还有。邹明轩应该是吧， 对， 是吧，明轩， 对， 浩轩 啊。于是就是爸爸妈妈觉得哟，这边不错啊，而且轩轩很可爱，一脑袋方便面，是不是？我特别喜欢轩轩，他非常非常可爱，所以爸爸妈妈就希望像轩轩一样，他的孩子能够如此可爱。 没错， 也是很好的祝愿。其实重名就重名吧，是不是？每个人都很独特的。 那可不， 比如说 就像你的名字也是很独特的，是吗？ 我刚想说，哎，为什么我们想到的？我刚想去黑你，算了，那就不说了。 所以我就先说一下，你的名字特别好，对不对？ 于是你就让我不会黑你喽。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名字还蛮有诗意的，孙燕姿。你有没有现在觉得？ 但是很特别啊， 燕姿啊。好，我们请他为我们带来这首《绿光》。 抓地身边，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初恋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就是绿光，如此的美丽。 MyFM 100.5。 天天听 My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能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收收礼、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MyFM 100.5，好音乐让日子永远有声有色。 MyFM。 泪光闪烁，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嘿、hey, 我是 Sherry。 哎，我想问一下一个比较情感类的话题。也是很多人 你还知道问情感话题呢 啊，也是很多人讨论的一个话题， 一个选择、啊、话题哦。 说你问吧。 其实这个问题挺困难的，就是说在感情的道路上，你会选择爱你的人还是一个你爱的人？ 这问题不困难。 不困难吗？ 嗯 嗯，是吗？那你回答一下。 选择爱我的。 哦，选择爱你的人。 对啊，就会幸福啊。 那个人你不喜欢他呢？你不爱他呢？ 就是我。我会觉得想选一个爱我比较多一点的。 啊、 那当然我也可以爱他。 哦，是吗？但是你不爱他呢，就不喜欢他，然后他 那就不会选，根本不会选择。 所以你刚才，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也是很难去做出选择和判断 的。看来你是被困扰了，是吗？ 怎么会？ 那你会选择什么呢？呀， 哎呀，好难啊！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 还是问一下听众好不好？ 是。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是会选择一个爱自己的，还是你爱的？ 哎，对， 一定要选择一个， 一定要选择一个。 大家记下，这怎么回答？ 哎，大家也可以 媳妇在旁边做怎么回答？ 也可以那个分析一下哈，对对。然后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哈，然后也说一下 这 个问题。 来讲一讲这个故事啊， 就非常有意思。今天早上我觉得是一个有故事的讨论和话题。 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要为大家送上这个礼品哦，也是 Murphy 迷你 1.5 的限量版的马克杯。 哎， 但是如果你想要拿走它的话，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呢是在这一时间段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从下周开始我们的礼品就换了。 就不，哎呀，就没了这个是吗？ 在近期应该不会送这个了。 天哪！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啊，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DJ 下划线 Murphy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好，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欣赏好音乐咯。在今天这个最后的时间段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可以说是 非常 一首很动感，对，很动感的歌。因为刚才不是说听过这个眼泪闪烁嘛， 哎， 就觉得有一点伤感。于是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做自己的女王。 好， 女生都是这样想的。有请陛下，暴风女王。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都听见 大戏《远大前程》一杀青，就曝光出一段浮生乱世的超长片花，打响了新年荧幕的第一炮。 从今往后，你便是我兄弟二人，轰轰烈烈，远大前程， 轰轰烈烈， 远大前程。 《远大前程》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1921年的上海，军阀割据，势力纷杂，每个人都想要上位。在此大机遇下，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人生际遇。陈思诚饰演的小人物洪三元与袁弘饰演的同乡兄弟齐林，为寻求远大前程，只身闯荡上海滩，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摸爬滚打，经历九死一生的杀戮，遭遇权谋的黑暗，感触爱恨痴缠的痛心。后来坚守正义与革命的洪三元和性格懦弱而剑走偏锋的麒麟，在上海这座魔力之都最终背道而驰。作为陈思诚在电视荧幕上第一次监制的作品，《远大前程》是陈思诚对电影手法在电视剧领域的一次实验，从片花中就可以看出强烈的电影质感。而这部电视剧的幕后阵容也是受到很大关注，它由《芈月传》摄影指导及 A 组导演谢泽掌舵拍摄，《小时代》首席造型师量身打造，《一代宗师》的美术设计全新搭建，而扎实的剧本和优秀的制作班底也吸引到袁弘、佟丽娅、郭采洁、赵立新、倪大红等几十位实力演员的倾情加盟。陈思诚这一次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在宣传中，《远大前程》这部电视剧打着长篇电影的包装，那不知道这类长篇电影会不会在2017年为电视荧屏打开一扇新的大门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FM 台前幕后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Here I am waiting, I'll have to leave soon. Why am I holding on? We knew this day would come, we knew it all along. How did it come so fast? This is our last night, but it's late, and I'm trying not to sleep, 'cause I know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首来自邓紫棋的话哈， 嗯，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Ray， 我是一斌， 嗯 啊，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会选择一个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呢？于是我们的听众在我的这个微博下面就说了，一斌呢，今天的话题是要搞事情了， 哦哟， 我说我怎么就搞事情了？ 是吗？ 我估计他是这么想，他想这回答什么都不好 啊， 回答我爱的人，然后这个就是自己心里不平衡， 嗯、 对不对？爱我的人，人家心想哟，你不爱我呗，所以就是怎么都其实不太好，所以呢大家就偷偷的发，我们今天基本上不太念名字念呢我们也念就是一些好一点的 啊、 哦、嗯， 这样啊，那我 于是你可以来说一说了 啊。行，那我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郑公明他说，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爱我的人，因为爱人是辛苦的、嗯、被爱是幸福的。 哦，被爱是幸福，爱人是辛苦的、 哦、 那是因为他不够爱你。 嗯，对，那还有 a smile， 然后他说爱自己，自己爱我都会选择。 嗯， 哎呀，这 对， 其实我就觉得网上有这样一句话这样说的，他说、嗯、不管你选择是爱你还是你爱的，这都取决于你的承受能力， 承受能 力强的人呢会选择自己爱的人。 嗯， 按这种逻辑来去分析的话，就是说我爱你，所以要跟你在一起。 嗯， 那承受能力弱的人呢，会更多的选择爱自己的人。 哦，因为你爱我、哦、所以我要和你在一起。 对，因为这种承受能力呢，它是包括一种物质上啊、心理上啊、环境上等等这些因素，才会取决于你选择。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女生都是偏向于选择爱自己的人、 嗯、哎，对， 嗯， 因为想被保护嘛， 对啊， 安全，对对对， 捧在手心，有没有、 啊、没错， 我们就喜欢那个那种捧在手里怕化怕掉了 含在嘴里怕化那种感觉。 哦哟， 我们是糖果。 啊，没错。 好，那稍后呢，我们再继续来互动了。莫文蔚，忽然之间。 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压力大的时候，别忘了收听 My FM， 让好音乐帮你调整心情，轻装上阵。我是汪峰。 What can I do? 装可爱还是要说个爱？ 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要白，想要飞快跟我来。 What can I do？ 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 FM 一零零点五调好了， 不许切。 My FM 一零零点五，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 FM。 like leaving letters in your knapsack. Like jellies and Procats back to girl when we first met. To when back at the club on. To when our love was so strong. To the days I know you miss. I'll get back, I promise this. Take it back. 明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没错，我是艾瑞。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喜欢大熊猫吗？ 对啊。 今天早上我们一直在说大熊猫，我觉得啊。 对，刚才我们就是讲到大熊猫的事儿，然后人家会自拍了，于是呢，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这个特色，很多人外国人提起来就是大熊猫的啦。 那必须的。为什么会说它是国宝级的动物？ 嗯。 因为最近呢，河南。啊，荷兰呢，它有一个动物园， 嗯， 然后为了迎接中国租来的一对大熊猫啊， 嗯， 斥资哈700万欧元，大约是5116万元，打造了一个豪华熊猫园。哇塞， 哦， 那园内的建筑呢，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风格， 嗯， 啊，均由中国工人去建造的。那这是两只大熊猫在荷兰最长会逗留15年。 嗯， 就住在宫殿里面， 就是我们会觉得 能想象吗？ 能想象啊，大熊猫一直就是生活得很好啊， 哎，呀， 就竹子管够，然后呢，嗯，住得也很舒服，基本上还都是别墅级别。 嗯， 对， 太贵了，金贵啊。 对，所以就是刚才我在聊到这个话题，然后又听到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过后呢，我就想到如果能重来，我要做一只大熊猫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李荣浩《李白》。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 我们回来了。 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平安车险，回家的路途再远，也始终与您相伴。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

这里是 MyFM 一零零点五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 哦，我是 Harry 呀、啊。哎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有意思了，就是你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一个爱你的人？ 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继续唱啊。 这个我今天的耳机可能有一点问题、哦、所以听不到自己唱的有多好、哦、就唱到这里吧。 哦，原来是这样 的。谢谢大家。 我被套路了啊。嗯啊，那会有听众这样说的，嗯，他说恋爱的话呢会选择一个我爱的人，然后结婚的话呢会选择一个爱我的人。 这还要分啊？ 哎呀，我跟你说，只是这样说，是这样说，但真正去谈恋爱或结婚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想的那样了。 是吗？ 嗯， 有 没错， 过来人啊， 过来人啊。 啊不是，这位是过来人啊。 就是每个人可能就是你会发现在他说别人的时候都是头头是道，哎呀你要选择一个爱你的这些那些，但是往往我们真正就是在交流或者在选择的时候、嗯、可能我们就不是这么想的了。 对，但是也有会听众他也是非常的幸运， 嗯， 而且我就发现其实不管是爱你的还是你爱的都要有所付出。 嗯， 那这位听众呢他叫杜佳明，他说很庆幸啊，我找到了一个我爱的同时也爱我的人。 嗯， 他说他们是从2009年是开始进行了6年的这个恋爱长跑， 嗯， 其中有3年多的时间呢是大学异地恋，哇、 啊、 最终是2015年走到一起，现在有了一个，他们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啊， 嗯，真的挺幸福的， 恭喜他们啊。 然后我认识这个人、嗯、每天早上都在秀恩爱。 哎，我也认识，这是必须认识的。 就每天早上都会看到他来进行留言哈，感谢支持。 嗯，但是他们也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啊， 嗯嗯嗯， 也是祝福他们。嗯、 是啊、今天早上呢，好像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很多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大家总结起来好像都会选那个，嗯，他爱别人，别人也爱他的那种。嗯、 哎，没错、嗯，因为这样是最，就像刚刚这位听众非常的，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你要付出很多的。 是吗？ 对，而且要经历很多两个人不断的磨合啊之类的。 那都是在一起之后的，在就是刚开始 之前谈恋爱就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 哦、 就已经要不断的磨合这种感情，然后再走到最后、 嗯、 这样有一个很好的感情基础。 嗯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说，你先别说给不给你这个磨合的机会、 哦、 那其实遇到这个人其实就很困难，你爱他他也爱你、哦、其实这个概率会非常的小，所以遇到这个人之后就要好好珍惜了，然后在一起之后呢、 哎、 又要学会磨合、 嗯、 才能够天长地久。 哎呀，说得太棒了，鼓掌。这时候耳机没坏啊。 我 听得清楚啊， 我其实是听不到的，就是这一时刻耳机突然有问题了、 哦嗯、 但是刚才那句话是发自肺腑的。 哦，说得太好了、 嗯、 就是找一个爱的人真的不容易啊。 是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说有异地恋这件事儿吗？ 嗯， 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孤单北半球， 你是 少了你的怀抱怎么办那种感觉。 哎，对， 但是我们仍然相爱。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季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让你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汐

界都慢动作，你的温柔，你的执着，都是我的脉搏。 的确，爱没错啊。 嗯，这里是 MyFam 105.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你要说什么？ 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选择一个你爱的，还是爱你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说，我选这个，选那个。但是前提你要选择一个，就是他有能力去爱的人。 嗯，所以不禁说，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 直到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然后从前他在天涯，而今在咫尺。就是你会在很多年前觉得张小娴这句话，好像不太明白这个意思，直到你错过过，拥有过，你才会明白，哎，最后我们想要的那个人到底是什么 啊。看来还是缘分到了。 你为什么突然把电乐调那么小？ 因为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来一点比较柔情一点的。 我们是情感类深夜节目。 突然来到情感节目了。 他一点又怎样？就谁没个感情故事了，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很有故事感。 比如说像艾瑞这种感情很丰富的，怕什么？说说就说吧，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又感情丰富啊？表情丰富啊？ 我们会觉得大家其实也都还是蛮有故事的，平时我们嘻嘻哈哈，但是在讲到爱情这个话题，或者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的事情上面， 还是很认真的去说。 对，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哈。 没错。 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我们的互动的最后时间当中，选择了一首很能够代表大家故事性的歌曲。来自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稍后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进行反打电话，看一看你的自己的爱情故事。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等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 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嗯，没错， 相信大家有所共鸣了啊。 嗯 嗯，稍后我们将反打电话，但是这时间段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的是娱乐圈里的一个事儿 啊，那可是一饱眼福的事儿啊。 嗯 啊，最近呢，两大女神啊，比如说范冰冰啊， 嗯， 柳岩啊， 嗯， 可以说是女神中的女神啊。 对， 她们就穿着着裙装，哇，在一个地方呢去进行一个。商演还是什么？ 嗯， 一个时尚圈嘛，就在舞台上就各种斗艳啊，拼性感啊。这么冷的天， 嗯， 穿着那么少， 嗯， 真想上去给他披个羽绒服。 啊，你知道就是，大家一直觉得柳岩和范冰冰应该是那种走性感啊、美丽路线的， 哎，没错。 但是现在好像在圈内很多女明星，就是她们重点不在于今天的裙子有多华丽，或者踩着怎样的高跟鞋，其实她们会想要发掘自己身体里的小宇宙。她们现在呢，已经不是在比婀娜的身段了，而是要比谁更 man 一点， 更 man 一点哈。 对。 这是怎么个闷法呢？ 就是可能他们你会发现在平时的一些穿着上，或者是在拍一些封面的时候，着装比较偏于男性化， 更酷。 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样呢其实更有魅力。于是有一句话说得好，不会耍酷的女明星不是真的女神。 哎，你让我想到一位女明星，她是非常的酷啊。 对，非常的酷。刚开始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种好像和其他的女星不太一样， 哎， 于是大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但是现在慢慢的大家会发现李宇春的魅力啊， 他已经走出了独特的一条路线了，人家是超越不了他的。 对，每个人在娱乐圈当中重要的不是你有多美，而是你有自己的风格。 哎，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啊，李宇春的这首《女神经》。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Thank you.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能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哎，这时候要开始翻打电话了啊。 哎，你好。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你好。 哎，有没有猜到我们？猜到我们今天会打电话呢？ 刚刚有那么一点点想法， 有这样一个感应啊。 嗯， 啊，对， 啊，那有没有想好就怎么样去说一下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互动话题？选择你爱的还是爱你的？ 就是我就是刚才那个，进行了6年恋爱长跑，3年大学一恋的那一位。 哦，那真的是，两人也是经历了很多，是吗？ 嗯，对，特别多，特别是在3年异地恋的时候，肯定是比较痛苦的嘛。 嗯，但是 然后 坚持过 了，不管怎么着，对，最后坚持到一起了，这还是很好的。 嗯，刚开始是谁先追的谁啊？ 肯定是我先追的他。 嗯， 但是你会觉得其实他对你也是一见钟情吗？还是通过你后来的努力？ 肯定是慢慢努力吧，然后慢慢的感化吧，属于。 也就是说，你看这个女生就是先接受一个爱她的人，然后慢慢的也变成这个女生也很爱她，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对，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 哦， 这样。 早恋。 还好吧，还好吧。 今天好像暴露了很多。 你是哪个学校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啊？学号是多少啊？ 你已经暴露我名字了。 嗯，好啊，今天早上呢，我们要非常感谢你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每天早上都在看你秀恩爱，于是今天呢，恭喜送给你的这个礼品呢，就是 MyFM 0.5的限量版的马克杯， 哎、 啊，你也可以送给你的爱人啊。 嗯，好，谢谢。 好， 没错，祝福你们。 谢谢。 嗯，好，谢谢。 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 恭喜我们这位听众，今天早上又被他虐了， 吃饱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其实也挺幸福的，就是大家在分享一些开心的事情哈。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虽然到这里结束了，然后选择一位听众，但是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进行到我们的三二一 冰冰友，三二一， 不是应该喊到一的时候再说吗？ 我们还需要喊三二 一 吗？ 一二三，冰冰有礼。我是害怕，就是、万一没有跟上，不是很干 吗？这需要害怕吗？ 那下次我们就这样，我因为我是第一个冰，你是第二个冰吗？ 哦，是吗？ 我就是冰冰、 非要来 有礼， 非要来争这个第一和第二啊？ 不， 无所谓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名字是这样的 哦， 所以我们冰冰有礼是一个很特殊的环节， 哦、 当然礼品呢也是很特殊了。 其实最主要是送给听众啊。 艾瑞你在吗 ？OK， 好，我们说到对于听众的喜爱啊，有一首歌特别能够表达我们的心情 哦， 也很和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很应时应景， 是吗？ 唱给自己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 哎呀， 你最珍贵。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 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脆弱黑夜。 我愿你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是 My 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是有时候这样一个配音啊。

送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 我是一斌， 我是艾瑞。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为大家出题喽，彬彬有礼又来喽。 啊，今天这题目呢，答案还在这题目当中吗？ 今天这首歌就是很有笑点。 这首歌， 对，这首歌很有笑点， 不一样、啊。 以前它是一个就是蛮正义的歌曲，然后呢，就是现在，当然也挺正的，只是大家把它改成了自己的故事。 来听一听啊。 谁呀、啊、我的银我的儿我也有了户奥芬辛和他银买追母银买追母咔咔咔咔嘛唐突别走这儿有东黑客当我东黑客当虎保虎后面虎保虎后母虎来保护后母 嘿 哇一句都没有听懂 虎后母 这是 谁的家 啊、嗯、户后母哈 这个 home 对、 啊、 家、 啊、原来是东北味儿的那种英语 啊对他把这首歌改成了他的这个版本叫我也有 home 哦 但是大家听起来就超耳熟 题目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到底这首歌是根据哪首 原唱改编的、 哦、歌曲改编的 对 啊就是听了这个调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住这个调 原来的歌曲到底是什么呢我也有后母在官方微信平台 TD 下小麻费迷你物赶紧来告诉我们答案过后呢我们会随机抽选一位为你送上麻费迷你 0.5 的限量版的马克杯一个咯、 哎、没错、 啊、好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听歌啊我也有后母、嗯、觉得这个好洗脑啊好有请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孩子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 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 100.5，彬彬 有礼。 嗯，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正确答案喽。 啊， 我也有后母。这首歌到底是来自于哪首歌的改编呢？我们先来、哎、再来听几句，勾起一下大家的回忆啊。 我的银我的孩儿，我也有后母，买马儿在耗子里，外个银黑儿，谁呀、啊、我的银我的孩儿，我也有拉布。 好、 啊、我终于听清楚了，我也有后母。 嗯 啊， 买马儿银银买 home、啊、就是大概这些简单的单词翻译过来，你会觉得哦，大概 原来 是 这样。就以前军训的时候啊，我会经常唱这首歌。 嗯，我们来对个歌好了。说句 心里话，我想有个家。 想有个家吗？ 我也有个家， 我也有家， 我也有家啊， 唱出你的心声。 对对对，没错， 是这么唱吗？好，现在我们来选择一位幸运听众啊。 好的， 大屏幕滚动起来， 来三。二一停，哇，恭喜这位听众， 我也想有个家。 对，没错，他的这个昵称特别有意思，就叫停 停，是吗？ 就停到他这了。 三二一停，哎，这挺吉利啊。 恭喜这位听众停。那稍后呢关注一下您的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停，光良，第一次。 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 谁？嘘，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它的名字叫音乐，它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宜宾。 哎，我是瑞啊。最近呢，谢霆锋啊又被曝现身在某菜市场啊。 哦吼。 啊，似乎呢也是要录制，是不是又开始录制美食节目了？ 嗯 嗯，那有菜市场的一些摊主呢就表示说，哇，其实他们在一年当中呢可以碰见他十几次，经常可以看到。他说上一次碰见谢霆锋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是因为王菲在做演唱会之前要为他煮一些食材啊。 哇， 难道这次还要唱歌吗？ 就是很多人说，嗯，谢霆锋还会不会继续唱歌了？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重点是不是以后就放在做饭上了？其实应该没有吧？我觉得就是再忙的人也可以下厨，而且他的现在的重点，包括他的一些节目的重点也在美食上。 哎，没错，回归于生活那种哈。 对，所以也是希望大家期待着谢霆锋还能够在舞台上带来歌曲，当然是最好的啦。 哎，对了，那说到菜市，说到食材，说到吃呢，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肚子饿了呢？ 嗯，是。那接下来时间呢，交给已经吃饱的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Pretty 了。我是一斌。 OK， 我是 Harry， 那下周见喽， 拜拜， 拜拜。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的生活。